太阳和小鱼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太阳公公还是小孩的时候，并不是整天乐呵呵的。那时候，他是个懒惰的、贪睡的孩子。有一天黄昏的时候，太阳照例在西天边上站着，给地球上的人们送去光明和温暖。可是，站着站着，太阳公公，是太阳娃娃，就打起盹来了。然后，扑通，太阳一不留神就掉到海里去了。于是，整个世界也都跟着黑了下来。太阳挺着胖嘟嘟的肚子，舒舒服服地在海里躺下了，呼呼打着鼾，还不断地吹出好多水泡呢。地球上的人们可都急坏了，都说，这个世界没有太阳可怎么过呀？我们得想个办法，赶快把太阳弄上来。于是，大家什么活也不干了，东一堆西一群地凑在一起，商量怎么把太阳弄上来。水手们先有了主意，他们找了一根老粗老粗的缆绳，把它系在太阳的腰上。所有的水手就像在船上起锚一样，一起抓着那根绳子往后拉。太阳一点一点被拉了上来，可是太阳多重啊，刚离水面，缆绳突然断了，扑通，太阳又掉进海里，呼呼还睡。接着，渔民们有了个主意，他们织了一张很大很大的渔网，把它套在太阳身上。所有的渔民就像在海里捞鱼一样，一起拼命地拉那张大网。太阳一点一点被捞了上来，可是太阳太重了，刚离水面，渔网突然破了，扑通，太阳又落进海里，边打呼噜边吹水泡。然后士兵们也有了主意，他们运来了成桶成桶的炸药，将它们放在太阳的屁股底下，点燃导火索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就像炸碉堡一样。太阳吓了一跳，哎呦，一下子蹦出水面。可是没等硝烟散去，太阳又扑通一声跌到海里去。这会儿太阳才睡醒了，它咕噜咕噜地吹着水泡，咕噜咕噜地对自己说，这些人一会儿把我弄上去，一会儿把我摔下来，我都累坏了。海里也没啥好玩，睡都睡不舒服，还是回家的好。可我怎么到天上去呢？我一点劲儿都没了。太阳娃娃真的着急了。眼下，全世界的人们也为太阳伤透了脑袋。庄稼们都不长了，花儿们都不开了，大家看东西都很困难，而且感到越来越冷，人人都愁眉苦脸，干着急。可是，什么办法都试过了，现在再也想不出其他主意了。不过，有条小鱼，一条在小水塘里游来游去的小鱼，却一点都不着急，谁也没有注意到它。它正在悄悄地向大海游去。它是一条很平常的灰色的小鱼。它游啊游啊，快活地游着，游过小溪，游过长河，又游过大江，一直游进了蓝蓝的海。太阳还在海里躺着，咕嘟咕嘟地吹着水泡，咕嘟咕嘟地自言自语。他一点没发现来了条小灰鱼。小灰鱼悄悄游进太阳，一直游到太阳胖嘟嘟的肚子旁边，然后用它小小的鱼鳍 在太阳的肚皮上喝痒痒。哈哈，嘿嘿，太阳突然傻笑起来，哈哈，嘿嘿。小灰鱼还是一个劲儿地喝太阳的痒痒，哈哈，嘿嘿。太阳像发了狂，笑得更厉害了， 呵呵，嘿嘿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。 太阳边笑边喊，突然哗地翻了一个身，嚯的一下跃出水面， 哈哈哈哈哈哈。 太阳笑得憋不住，笔直地升上了天空，整个世界又重新亮堂起来，庄稼熟了，花开了，人们又重新获得了太阳的光明和温暖，大家都很感激那条小灰鱼。可是小灰鱼不见了，找了好半天，人们只找到一条漂亮的红光闪闪的小金鱼。原来它就是小灰鱼，它只顾喝太阳的痒痒，没想到太阳的颜色把它染得鲜红鲜红的。打那以后，人们挺尊敬这条小灰鱼，把它养在一只很漂亮的水缸里。大晴天，大家总爱把水缸搬到屋子外面去，让太阳看看小金鱼。每当这时，太阳就记起了小灰鱼和它痒痒的事儿来，总憋不住大笑起来， 哈哈，哈哈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